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 开始我哋节目，你有叶德娴明星，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在呢个时候抬头望上去，系咪都见到咧？个天空仍然都系黑啊，漆黑一片。不过准备迎接呢个晨曦嘅时候啦。今日嘅日子系2021年2月4日，农历系庚子鼠年12月23日。去到农历23日咧，即系以前啊，即系妈妈嗰啲就会系官三文四要借做嗰啲嘢。而家我谂都唔兴呢噶啦。借做咧，即系以前旧式嗰啲嗰啲旧嘅唐楼咧，喺啲厨房嗰度咧，都会安一个灶君啊，即系保佑咧，即系平平安安啊，即系一年到晚咧喺嗰度开住啲火，梗系希望咧平安度过，唔会火烛啊咁样样。所以咧，去到即系。借租嘅日子咧，咁就係23日就官啊，23、24呢啲係啦。借租咧，咁啊希望咧就做君老爺咧就係等佢飲飽食醉，可以翻上天庭嘅時候可以即係報得好啲咁樣樣。講翻民間嘅呢啲嘢咁啊，即係以前啲習俗係咁落嚟啦，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咧。咁興嗰啲西式嘅廚房，又或者開放式嘅廚房咧，都新一代嚟講咧，係唔會安呢啲噶啦。呢啲只不過係一個流傳落去，我哋會睇翻啲歷史，睇翻啲嘅故事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呢啲嘅以前嘅一啲人嘅做法。好啦，咁啊，星期四呢一日嘅天氣咧，仍然都係叫做温暖啊。咁啊，今日咧東北季候風咧，正係為華南沿岸帶嚟晴朗嘅天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温暖，最高温度大概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都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是不稳定和有雨。今日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都是属于高。现时室外气温17度。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

九分啊。咁有時睇翻啲報道咧，睇翻啲即係娛樂圈嘅消息啊，都有啲唏噓之感啊。可能你會見到啊，呢個人咧佢係事業都唔錯喎，啊，但係因為某一次嘅原因咧，就係、是、一次嘅意外咧，就真係影響終生啦。咁啊，成日都喺個心裏邊，我都好記掛呢啲，即曾經都係合作過做喺啲工作上嘅關係嘅朋友。一個咧就係、是、蔡國權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張偉文啦。咁啊，就講到佢而家嚟，因為去到都係幾難。难照顾自己的时候，所以呢就 听朋友的劝告之下呢就入住这个护老院，真的起码24小时都有人看着他，但是他都要去下街的。最近呢就说跌亲，就连人带椅，他因为坐着轮椅就跌在那里。咁啊，即刻咧就送去醫治嘅救治咧，就好彩就冇乜大碍。其实咧就话系个碌，即系行得唔好顺嘅时候咧，啊真系一个唔好彩咧，就连人带轮椅咧打个关到咁样就跌倒。哇，可以想象嗰个嘅惊险嘅情况啊！幸好咧都冇事，咁啊就系唔需要留院啦。所以咧，健康嘅身体真系好紧要啊！看见身边咁多人咁嘅时候呢，就要即自己提醒自己食得健康，要多啲做运动，健健康康过每一天。 落花飞舞飘满大地，月色暗淡不禁唏嘘，别染恨茫茫，别了背伤悲，梁上燕一双片纷飞，人看花浅泪，愁绝鸳鸯泪，恨怨多添相对泪水，离情别绪，朝万念爱侣，千般相思心挂虑，唯每轻抹腮挂热泪，望每珍中又遥相思，莫记失意时，细记住两心虚，情重意深口莫垂泪，君不贪恋野路，情意心间记，梦里闺中双相随，愁云尽散，心意若只醉，啊，心中消失恐惧。诉相思，夜里莫眠迟，路难要驾驭，余眼要多通是情意，日日记别离痴，人夜写相思句，令你放心欢愉，情怀若醉，轻吻别爱侣，双飞燕春天再聚， 原曲是谭炳文，谭炳文是原唱者，咁啊张伟民都将佢唱得好出色啊！离别的叮咛。早晨啊，仲有大概七分钟嘅时候咧，就到五点半钟嘅新闻啦。 呢首呢都係一首好好聽嘅情歌 Agnes Chan 陳美玲，當時呢首歌呢都好紅㗎。呢啲歌咧就好容易受落啊，系旋律系优美啦，歌词啊简单，但系你一听就会好明白啊。陈美玲嘅当年一首系都受欢迎嘅歌曲《愿君真爱不丧气》。一首旧嘅歌曲， 情花开开灿烂，情意世永无限。 情花开， 夜莺歌声美漫，吐露热爱弥漫。情花娇了雨醉，春色充满世间。同相亲永不分离，我俩爱不变幻。情意世永无限，夜莺歌声美漫，透露热爱弥漫。 世永无限。夜莺歌声美漫，吐露热爱弥漫。情花凋了雨醉，春色充满世间。同相亲永不分离，我两爱不变幻。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国庭星报道新闻。当局昨晚突击将三处列为受限区域，包括柴湾兴华一村美华楼、屯门风景园第一座同土瓜湾嘅定安大厦 D 座，居民要在指定时间前接受强制检测。当局预计分别在朝早六点半至到七点左右完成行动。土瓜湾的定安大厦 D 座，当局昨晚八点半围封大厦，在场设流动采样车为居民检测。有声称是大厦居民批评行动扰民，不打算回家，没进入受限范围。在柴湾兴华一村美华楼，因为有源头不明个案，早前经被列入强制检测名单，当局昨晚围封时仍然有人排队等候做检测。有居民表示不理解，亦有人赞成，希望尽快做到零感染。政府强烈建议政府雇员和所有公众进入政府大楼前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记录行踪，如果没有使用安心出行就要留低资料。当局向相关部门发电邮表示，首阶段试验计划今日实施，分别在政府总部和大埔政府合署推行。郑重东亦入口围栏已经贴上超过20张的二维码，表示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秋婷表示，政府使用强烈建议的字眼，代表公务员不能够说不。缅甸军方发动政变，被军方拘留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被警方起诉违反出入口法例和持有非法通讯仪器。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谴责政变，强调解决事件是美国优先的选项，现正研究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但未有确实时间表。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对于昂山素姬等人士被拘留和起诉感到不安，要求立即释放所有在政变中被扣留的人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促请国际社会向缅甸军方施压，令政变失败。古特雷斯认为政变在一个正常的选举之后发动，完全不能接受，促请缅甸当局释放所有被拘留人士，恢复宪政秩序，并期望军方明白现时的做法并非有效的管治方式，亦未能够带领国家向前。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和多名民主党国会议员会面，讨论有关新型肺炎疫情的救助方案。外电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拜登不同意救助方案中派发少于$1,400现金的标准，认为这样做意味他将会破坏竞选承诺，原则上无意妥协，但他认为可以考虑收紧资格。拜登一直希望他所提出的$19,000亿救助方案能够在国会两党的支持下获得通过。外界相信，如果拜登将救助方案稍作修订，有可能获得部分温和共和党人的支持。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表示，若果方案原封不动，相信不会得到任何一名共和党人支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723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30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04，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9，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1美元，卖出1834.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同有雨。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玩先稳阵㗎。 係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差唔多天光噶啦，一日嘅开始啦。一日之计在于晨，有啲人咧就朝头早已经好充实啦，就惯咗做运动啊，去晨运嘅朋友咧，起身咧就食早餐，然之后去晨运行成个零两个钟头，咁啊同啲晨运客倾下偈咁样样，一朝咧就好容易过。同埋亦都好开心好健康，加上呢就係、是、都好多神话客呢就听住，真係带住收音机喎，就听住呢个清晨爽利。呢啲呢都係我啲朋友嗰度讲返过嚟，而佢朝头早去神运嘅时候呢，亦都係遇到好多嘅即係神运嘅朋友们呢，就係、是、咁样嘅。我就话吓，而家即係而家都仲係带收音机，唔係带手机出去听呢、這个即係节目嘅咩？佢唔係呀，真係带住个收音机仔呀。收音机仔呢就好听啲嘅，又接收得好咁样。咁手机呢、都唔系唔得，可能即系嗰个惯性，每一个人嗰个习惯啦，咁咧佢哋就系带住收音机行到咁上下咧，就坐低倾下偈，听下歌。咁啊，听啲歌咧就好中意听翻，都系喺80年代啊、90年代嗰啲红啊嗰啲歌曲。就而家咧就电台节目咧播歌嘅机会少啦，咁啊听有啲嘅节目，譬如夜晚音乐情人都会系啦，系一个纯系即系听歌，又听到子成把靓声嘅一个节目啦。咁啊朝头早咧清晨爽利咧都好多歌。啱佢哋听嘅咁样，咁所以咧都系朝朝个好凉拌，有埋一啲嘅健康嘅资讯等等吓。喺处咧就再次多谢一啲朋友。咁喺接近天光嘅时间，有啲人咧就已经系好充实地去过紧佢嘅朝头早嗰个嘅实在嘅生活情况啦。但系仍然有啲朋友咧都可能啱啱先起身吓，准备一天嘅工作。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就在于春。寻日咧就立咗春啦，立咗春之后咧就开始一个新嘅气象。再望下日历咧，原来下个星期嘅今天咧就已经系年30晚噶啦，好快咁样啊！有一个礼拜嘅时间，如果惯咗系要即系准备好，样样都有啲要买嘢过年嘅咧，都要差唔多系最后冲刺嘅时间啦。喺嚟紧嘅星期六、星期日嘅时间。 去出去辦下年貨啊，所以辦年貨都買一啲新年嘅食品啊。如果你又中意屋企有布置啊，有埋全盒嘅咧，都係需要買嘢準備嘅時候啦。昨日朝早咧都聽咗一啲春天嘅歌啊。咁呢一首亦都少不免系一定要听嘅。当时嗰套话剧同埋之后拍成电影咧都好受欢迎，就系呢一首啦。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主角系刘雅丽啊。即系啊，小蝶，仲有嘉明，仲有其他身边人嘅故事咧。都是各有自己的一段人生的故事。 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雨迷蒙，盼再看到你脸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终有日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因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地想我有梦中。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 春天有个约会同舞台剧咧，都公演好多次，电影又拍，电视剧又拍吓，都系好受欢迎嘅一套嘅话剧又好，舞台剧又好，电影又好啦吓。咁嗰阵时嗰啲女主角咧，都系啲舞台剧嘅演员，今日咧都系大家都好熟啦，有罗冠兰啦，同埋苏玉华，嗰阵时做一个苦情嗰个苏玉华啦。但今日亦都见到佢系一个演技派嘅实力派嘅一个演员啊，仍然都系醉心于佢舞台剧，亦都有同时当然有演下电视剧啦。不过就 又减少咗啦。早晨啦，时间系5:44啊，室外气温系17度，今日最高24度。一啲怀旧嘅歌曲咧，又令我谂起咧，听翻系即系我细个时候咧睇佢好多戏，即系佢个忠实影迷嚟嘅。佢有咩戏新上演咧，我就即刻去睇噶啦。当然我边有咁好嘅能力去成日买飞睇戏啊，都系多得我嫲嫲咧就经常带我去戏院睇嘅。一有新戏上就第一时间去。仲要系一日系睇两套，咁所以我好中意睇陈宝珠嘅戏啊！十八姑娘一朵花， 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又见夕阳斜照每娇声春花，令人陶醉一双大眼飘光。身价，若能量我每应直说重心话，太恋风爱惜青春价。誓会有缘吗？ 又怕情何路暗涌为剑架， 誓无负爱剔心同恩情作答，长留念两心不欺诈。 从来咧，靓仔靓女咧都系着数噶啦，受欢迎噶啦。睇戏咧，睇男女主角都系要靓噶啦吓。咁啊，女期嗰时咧就真系非常之靓仔，系令到好多人都好着迷啊。陈宝珠女期都系对好好嘅拍档，都系合作好耐，仲以为佢哋真系一对吓。但系人生咧，有时或者佢哋回望都好得意啊。一段时间大家真系一对嘢对拍戏，然之后到人生嘅喺后段嘅阶段嘅时候咧，已经系各自一啲嘅生活。男主角啊，女期就去咗台湾，而宝珠姐咧就有喺佢嘅即系仔仔同埋新抱一齐住嘅情况之下，都活得好开心，亦都系个好开明嘅一个长者啊。咁人生嘅一个个阶段，有好多好多嘅回忆，喺日后自己去偶尔去谂下嘅时候咧，都系回味无穷，就有少少可能会唏嘘之感，但系咁样咧先至系你人生啊。十八姑娘一朵花，仲记得嗰阵时又睇嘅咩？红叶恋啊，又去即日本拍外景嗰啲咧，哇！嗰阵时睇啊，日本富士山，以前边有咁样嘅谂得到会去搭飞机啊？呢、這个简直都系个奢望嚟嘅。咁但系原来日后咧就可以搭飞机咧去到咁普遍，但系又去到而家简直咧系暂时一个停顿禁制，几时先至可以有飞机搭咧？人生就系咁样去睇下嘅时候，一个一个阶段，可能系要经历咁样嘅嘢。但是那些现象又并不代表永恒的。 始终都会有翻嘅呢个出现嘅时候，问题我哋唔知啫，系几时啊？早晨啊，而家温度17度，今日最高24度，今日会天晴，日间干燥同埋温暖，最高嘅温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咧，天晴同埋温暖，周末同埋下周初咧，早晚会有几阵薄雾。下个星期二三天气系不稳定同埋有雨啊。怀旧咧都唔系唔好噶，都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啊，例如歌咧都好多好多嘅旧歌咧都系听出耳由，呢首都系其中一首啊。大概好似系1974、1975年嘅时候咧，唱到街知巷闻嘅一首歌，有好多人唱过嘅不同版本。我哋刚刚听嘅咧就系陈浩德同埋舒雅颂嘅版本《纷飞燕》。咁啊，嗰时其实咧粤语歌曲咧，阿 Sam 嗰啲歌咧都一路抬头，而但系喺英文歌嗰方面咧，记唔记得呢一首咧系来自一套电影嘅歌曲咧，都掀起晒热潮。啊，嗰时一听咧就真系民歌起舞啊！1977年嘅一部电影《周末夜狂热》啊！电影原声带咧，吓呢个唱片系最畅销嘅之一添啊！ 末夜狂熱啊！嗰時咧 ，John Travolta 哇個身形好啊，跳舞又好睇嚇。咁啊，坊間改佢名叫揸住煲茶，咁你又記得啦。裏面好多好聽嘅歌曲啊，聽住咧都要想跳舞啊！電影配樂係曾經係史上咧最暢銷嘅電影原聲唱片啊，就係 B G S 嘅。咁啊，頭先聽嗰首咧就 Staying Alive。早晨啦，仲有少少時間到六點鐘，六點後我哋有林思維咧講下農曆新年啊飲食嘅健康嘅秘訣啊。 勤做早操，小宝宝最自豪。早晨原为一天之计应知道，天天五百步，开开心超数。朋友个个做早操，每日每天做，按照节拍轻轻松松齐齐踏步。未满前途，终须到朝阳照路途。要赶上前途，快赶上前途。天当朝起迎风涛 齐齐同步操，晓风吹送花香吐，朝阳红红方交景致好。人人强健身，不分长幼天天到，神同行，身边起着皆音部，不需畏惧荆棘满路，年少哪怕目标高，每日进一步，发奋振作，彼此一心齐齐迈步，未满前途，终须到他年也自豪，要走上前途，快走上前途，前望去一片阳光。 徐小凤的五百步，新闻之后见你。 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同有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东沙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723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30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03，瑞士法郎0.9，加元1.278，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82美元，卖出183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唔夹噶， 我哋真系唔夹噶咧， 我都话我哋唔夹噶咯。 他们讲的是不夹埋定价，相互之间夹埋订定货品或服务的价格是违法行为，无论是书面、电子信息或口头协定都会触犯竞争条例，同合谋定价分手，有竞争先会长久。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已经是六点过后啦，现时咧就系6:09啦。今日咧就系2021年2月4日，农历系12月23日。咁啊，下个星期咧就过年啦。咁下个星期嘅天气点咧？而家都睇嗱九日嘅预测嘅温度啊嘛。咁下个星期四咧就年三十晚咧个温度系18至23度啊。咁而喺年初一嘅时候个温度暂时睇都系18、23吓，呢个温度系咯，又唔会冻，都唔使着棉衲出去噶啦。不过咧有时啊啲天气嘅嘢都好难讲噶，梗系要到最近嘅时候先系最准。而家只系预测嘅啫。今天的天气的情况就天晴，日间干燥和温暖，最高温度大概24度，吹和缓偏东风，指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都会有几阵薄雾，下个礼拜二三天气是不稳定和有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年廿三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佢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每一年咧，去到过时过节啦吓，咁啊，梗系讲一啲应节嘅一啲食品啦。譬如圣诞节，我哋又讲下啊，就系圣诞餐嘅时候要留意啲乜嘢啦。咁而家咧就嚟过农历年啦。 系啊。 咁啊。 呢個農曆年咧，你知啦，我哋中國人真係好多嘢食嘅。 係啊，會啊。 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點可以食得健康啦？ 係啊，咁過時過節，其實我都而家過咗聖誕啦、西曆嘅新年啦，咁之後仲有呢個農曆新年啦。通常呢兩三個月啦，都係離不開飲飲食食嘅。 所以個身形咧都好 fat 啊，唔係好 fit 啊。 咁同埋而家大家多留咗喺香港消費啦，咁另外就係多啲喺屋企食飯啦。咁、另外屋企人就唔可以太大班人一齊，即係團聚啊，唔可以好大班人食嘢啦。 咁而家咪攞住个电话团聚咯， 系啊，会啊会啊， 咁样， 可能嚟紧真系要喺屋企 FaceTime 一大班人啊，咁可能就一路食紧屋企整嘅年糕啊，或者可能啱啱煎起嘅一啲萝卜糕啊，咁可能大家一齐去庆祝一下。 嗱，以往咧就多数咧有啲长者都中意自己整萝卜糕啊嗰啲噶嘛， 系啊。 今年因为呢个疫情咧，其实多咗啲厨神啊嘛， 系啊， 可能都系多咗啲加入去整下萝卜糕啊， 都系 马蹄糕啊， 可能分分钟系。咁同埋即系因为而家啲人都即系多咗时间喺屋企啦，咁另外而家多咗流行。自己屋企自家製一啲糕點，咦唔排除今年可能出去買嘅少咗， 係咁啊各色其色啦，因為自己整都係經濟少少嘅，同埋係叫健康少少。 同埋我見好多人係同啲屋企人一齊話，哎呀咁你一齊，不如喺屋企自己整年糕啦，咁即可能係 高興啲， 係啦高興啲啊咁樣。 不過我哋亦都主點咧就講翻啦，呢啲糕點咧係好好食嘅嚇，亦都係過年我哋慣咗由細到大都係咁食。但係點樣可以食得健康咧？每一年都提醒大家噶啦， 係啊， 因為唔提咧，大家就唔會有呢個警覺性。 會啊，可能每年我哋都會講下嘅，因為好多時候啲人會忘記咗啊，因為可能節日上唔緊要啦，食咗先算啦咁樣。咁但係都大家得個知字，咁都知道咦有啲乜嘢糕點係健康啲啊，有啲咩零食係會健康啲啊。咁甚至乎買嘢嗰陣時候有啲咩要留意啊，咁我哋今日都會講下嘅。 嗱咁啊，每一年係食嗰啲糕點嘅主角咧，就係椰汁年糕啦咁但係呢啲係咪即係最勁咧？ 係啊， 即係最唔係有益嘅嘢咧？ 係咁，大部分我哋離不開椰汁年糕啦、椰汁年糕啦、蘿蔔糕啊呢啲咁樣嘅糕點啦。咁其實我哋以往都講過咧，就係話其實椰汁年糕咧個熱量咧係相對咁多種糕點之中咧係相對比較高啲嘅。咁當中點解咧？因為當然有佢嘅椰汁做材料啦，咁另外就係佢嘅糖分啦，同埋另外啲麵粉嘅嘢啦。咁所以其實係因為個椰汁個脂肪量比較高咧，咁所以就令到嗰個椰汁年糕個卡路里咧都係相對比較高啲嘅。咁大概食100克嘅椰汁年糕咧，大概已經有300嘅卡路里噶啦。咁我哋話平時一碗飯大概200卡路里到啦。如果食咗兩塊嘅椰汁年糕咧，就等於食咗碗半飯咁多嘅熱量噶啦。咁所以當然唔係叫大家唔食嘅，咁只不過你要知道，係椰汁年糕相對比較高熱量、高糖分啦。咁另外仲有我哋好流行嘅黃金糕啦。咁另外仲有蔗糖年糕啦。咁蔗糖年糕雖然佢個脂肪唔高，因為好多時候蔗糖年糕係冇加到椰汁嘅，咁啊淨係用蔗糖去做嘅啫。但係咧同一時間咧，佢嘅糖分咧係咁多種糕點之中咧係最高嘅。 咁所以其實咧呢啲糕點咧都各有優點，各有缺點咁。 係啊，會啊。咁誒即係因為要香口就多啲脂肪啦。咁當然要甜就一定多糖分啦。咁我諗即係冇一種特別健康過另外一種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最緊要你食甜嘅年糕嘅時候，個份量可能要控制得比較好啲啦。咁另外如果真係有糖尿病嘅患者嘅時候，可能食甜嘅年糕嘅時候就要更加留意個血糖嘅升幅啊，甚至乎喺正餐裏面可能相對減少其他嘅碳水化合物啊，咁呢個可能有機會可以幫到控制個血糖嘅。 嗱，咁而家我哋所講嘅咧就係等大家可以有一個嘅量化，咁我哋講話一百克咧，即係大概係兩件到嘅個份量啦， 係 嘛？咁就會舉翻啲例子出嚟。佢嘅卡路里幾多，同埋我哋都有代價嘅。你食咗之後咧，你就要做翻啲嘢啦。我哋要跑翻幾多個圈咁樣，先至可以抵償翻冇咁肥嚇。 係啊，咁我哋講緊即係頭先話椰汁年糕大概100克，大概兩塊度咧就300卡路里啦。咁如果你真係要出去跑步嘅話咧，可能你就要跑8个字。即係40分鐘到啦，咁就會消耗咗嗰兩嚿嘅椰汁年糕。 咁我就諗啦，你想食啊，定係想跑步？啊，唔係，其實你食咗就要跑咯喎。你唔想跑你就唔好食咯。 呢個就得個知字啦。即係覺得如果你話你食完之後去跑翻消耗，梗係好啦。咁但係食咗之後，我好懶喎，或者即係可能有機會做唔到運動，咁都有嘢可以解決嘅。即係下餐食翻少啲啊，咁樣咯。咁當然，即係總之你唔係日日喺度食過量嘅年糕。 糕其實對個身體或者對個健康都唔係話太大影響嘅。 係啦，即係講翻咁樣咧，就等你得個知字，因為如果你另一個角度就話嚇，咁你就會覺得好似冇乜人生樂趣咁樣。係 啊，同埋各時各知嗱，即係今年嘅氣氛可能都冇咁開心啦，咁可能連年糕都唔俾食咧，咁其實就好慘嘅，我自己覺得。咁大家得個知字，即係覺得食少量咧，其實唔係好大問題嘅咁樣啦。咁另外除咗甜嘅年糕之外咧，就有鹹味噶啦。咁當然離不開蘿蔔糕啦、芋頭糕啊，咁呢啲咁樣嘅鹹味嘅年糕啦。咁蘿蔔糕就不少得嘅。 蘿蔔糕咧，真係主角嚟嘅，我啊中意食煎嘅。 咁其實煎都唔係好大問題嘅，因為其實而家有好多煮食嘅工具啊，即係譬如可能我哋用啲易潔鑊去煎啦，甚至乎而家近期有啲好似索油嘅紙，即係鋪咗喺個鑊上面煎嗰啲蘿蔔糕咧，就冇咁油啦，索緊啲油啦。咁另外而家好興氣炸鍋啦，咁、I'm sure 即係過去呢一年，因為好多人喺屋企自己煮嘢食，咁又想健康啲，咁其實另外一個方法可以做咧，就係用氣炸鍋去焗我哋嘅任何嘅糕點。咁其實因為氣炸鍋咧就唔使額外加太多油份啦，咁變相就算你唔係用好多油煎，如果你用氣炸鍋去焗咧，咁其實相對都係會健康少少嘅。 不過有利有弊嘅。如果煎蘿蔔糕嗰個缺點係喺邊度咧？ 咁其實鹹嘅糕點啦，都唔係淨係煎蘿蔔糕嘅，即係鹹嘅糕點，譬如芋頭糕啊、蘿蔔糕啊，因為佢本身有其他嘅食材喺裏邊啦，即係包括可能臘腸啊、臘肉啊、蝦米啊，甚至乎你煮嘅時候會加調味啊，咁佢個臘質咧就會高啲嘅，即係我哋鹽分相對會高啲嘅。咁所以如果食得太多嘅時候，雖然佢嘅卡路里冇比起甜嘅糕點咁高，咁但係佢嘅臘質相對就會水平高啲啦。 舉個例子嚟聽下。 咁大概100克煎嘅蘿蔔糕咧，大概個臘質咧係540毫克嘅， 540啊， 係啦，咁大概100克到大概2至3塊到啦。咁其實即係我哋話每一日盡量我哋嘅臘質唔好超過2000毫克一日嘅攝取量啦。咁如果你食咗100克嘅蘿蔔糕咧，有機會就佔咗你每一日嘅即係四分一嘅臘質嘅攝取量啦，咁樣咯。 咁即係大家諗一諗啊，如果你去酒樓嚇，即係朝頭早食啲點心咧，都有蘿蔔糕叫㗎，都係大概3件嘅份量， 係啦， 咁就夠㗎啦。 咁同埋咧，好得意喎！香港人好中意食呢啲糕點嘅時候咧，就會點啲醬料 啊，蠔油啊之類嗰啲。 係啦，即係譬如 XO 醬啊、辣椒醬啊，甚至乎豆瓣醬啊、蠔油啊、豉油啊咁樣。咁本身因為你啲鹹嘅年糕本身個調味已經比較重啦，咁如果你係好留意自己攝取臘質嘅份量，即係譬如你本身係血壓高啦，可能有機會有腎病啦，或者可能你自己有心臟唔好啊咁樣咧，咁其實呢啲咁樣嘅調味品咧，儘量就點少啲。 其實都唔使咧，因為佢已經夠味啦嘛，嗬。 係啊，同埋咧人好得意嘅，即係越食越鹹噶嘛，我成日都講話，咁所以如果你話啊，你個蘿蔔糕都未試味，你已經點緊嗰啲醬汁咧，其實可能有機會加多咗你攝取臘質嗰個份量啊。 其實因為呢個可能係由細到大你嘅習慣，呢啲係好似最佳配搭咁樣。 係啊，會啊會，咁所以可能傳統我哋就係咁樣點咯，但可能分分鐘因為而家即係如果你屋企自己整咧，你就可以將個調味可以較低佢啦。咁但如果你話真係喺出面買嘅啲蘿蔔糕，其實就要留意一下啲臘質嘅份量啊，咁樣咯。另外有啲仲健康啲嘅糕點嘅，就係、是、我哋經常提到，譬如可能馬蹄糕啦、桂花糕啦，咁因為呢啲咧，大部分嘅脂肪量咧都係相對比較低嘅，即係譬如100克嘅馬蹄糕或者100克嘅桂花糕咧，那個脂肪含量咧大概得1克嘅啫，咁、就好少嘅，咁所以呢啲就會比較清啲啦。咁當然你話烹調方法嗰方面就係頭先我咁講，如果你話用多油煎嘅，咁就麻煩啲啦。咁如果你話可以蒸啊，甚至乎頭先用少油煎啊，咁你就可以食多幾件都可以嘅。 係啦，如果你煎蘿蔔糕，你跑翻幾多分鐘啊？ 跑20分鐘。100克要跑20分鐘， 如果蒸呢？ 蒸大概跑12分鐘到啦， 我都少8分鐘， 對，少8分鐘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可以用氣炸鍋嚟炸，咁咪可以即係一來食得健康啲，咁二來都要控制份量啦。咁第三就係當然唔會食得太多，又唔會引致到即係新年嗰陣時特別肥啊咁樣。 咁頭先咧就解説咗啦，呢啲嘅糕點啦，佢嗰個卡路里啊，佢嗰啲臘質啊，或者佢啲脂肪啊等等。好啦，買嘅時候即係如果有啲人真係買啦，冇咁多時間整啊嘛。買咧就真係要留意嗰個標籤係嘛。 係啦，咁任何買一啲即係新年產品又好，小食又好，糕點又好咧，咁如果預先包裝嘅話咧，佢哋都會有一個營養標籤喺上面嘅。咁如果你話真係想買啲比較低糖嘅產品咧，我哋就建議咧就睇翻個 label 咧，就如果嗰個食物係每100克嘅食物咧低過5克嘅糖分咧，就屬於低糖啦。OK， 咁但係如果調翻轉咧，你又唔想買啲太高糖，因為我哋話咧每100克嘅食物如果超過20克嘅糖分咧， 就為之超標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見到嗰個產品係哇，每一百克超過二十克嘅糖分，咁證明嗰個產品咧實在太甜啦，咁樣咯。咁如果你我又揾唔到啲低糖嘅，我又唔想食高糖嘅，咁可能有機會就買啲每一百克喺五至二十克糖分之間嘅，就係咁樣。咁所以可能即係你真係要仔細睇下你嘅食物標籤啊，或者營養標籤去選擇你嘅食物啦，咁樣咯。 咁啊，新年咧仲有買一啲健康小食喎，有人嚟拜年嚇都有嘅，一啲最親嗰啲嚇。 係 咁，或者你自己又中意去有啲口流濕食下咧，都好多嘅選擇啊。 嗯，咁都離不開我哋擺喺全盒裏面嘅一啲零食啦。咁而家就新派嗰啲啊，通常會擺下果仁啊，擺下啲米餅啊，甚至乎其他嘅乾果啊，譬如可能冷凍嘅蘋果乾啊，一盒盒嘅提子乾啊，甚至乎再健康啲，我哋建議買黑朱古力啊，即係粒粒靚仔啲嘅黑朱古力啊。咁呢啲全部都係對我哋身體比較有益嘅一啲小食啦。因為果仁本身有蛋白質啦，咁另外又有多元不飽和脂肪啦，咁另外又有啲好嘅油份對心臟好啦。另外甚至乎黑朱古力咧都係有好多抗氧化物，咁所以食呢啲咁樣嘅小食咧，對我哋嘅健康，就算你新年期間食多咗啊，咁可能都係食緊啲有營養嘅嘢啊，咁樣。 咁啊，都係愛嚟取代翻我哋傳統嗰啲燒口早啊、糖蓮藕啊嗰啲咁樣。 咁但係近年輕好多食油角喎，即係可能細個嗰時咧。覺得油角唔係好食嘅，但係 我中意㗎，我中意甜角嗰啲咯， 係咪啊？甜角即係裏邊有花生、砂糖、芝麻嗰啲啊嘛。我細個又覺得唔係好痕食，但近年咧因為有獨立包裝嗰啲， 係啊係啊， 甚至乎可能係嗰啲買麵包鋪嗰啲咧，咪有得炸出嚟嘅，咁我覺得咦又幾好食喎咁樣。咁但係咧油角雖然好食。當然好食應該咁講，因為佢本身個脂肪量好高，咁咧大概兩粒嘅油角咧已經大概200卡路里噶啦。 哇！我真係食咗好多，我真係超曬標。 係啊，咁另外脂肪含量就每兩粒大概有10克啦，大概兩茶匙油到啦。咁當然個糖分啦都相對比較高啦。咁唯一唔係好高嘅咧就係個鹽分咁樣啦。咁所以咧食咗兩粒靚仔啲嘅油角咧，即係正常 size 嗰啲咧。就等於一碗飯噶啦，咁所以就食嘅時候可能真係要小心啲。即係我又都係講一樣嘢啦，我從來都唔叫人食某啲嘢嘅。即係如果你話我想過時過節，如果真係食下嘅，咁總之你控制到份量，咁就唔係話哇拎住一包喺度食啊，咁樣就已經唔使太擔心。 同埋咧，你過時過節咧，你都會係即係送禮嘅都有嘅嚇。就算你話啊，即係唔會係去咁多拜年噶啦，今年你始終都可能都有啲手信你買俾啲長輩都有嘅。咁你就真係揀啲健康啲啦 嚇。係啊，同埋因為好興。上网买，我唔排除啲人系上网揿咗个掣之后就送个地址去送去屋企人嗰度。咁因为可能而家今年真系可能有机会冇得拜年，咁可能咧，如果中意上网买嘢嘅人咧，可能就吓揿下啲海味啊，即系譬如可能瑶柱啊， 啱啊，佢哋会中意嘅 海参啊、鲍鱼啊，或者可能一啲非油炸嘅面食啊，因为象征长寿啊嘛。咁所以其实可能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健康嘅送礼嘅产品啦。咁另外近年好兴嘅干果啦，甚至乎传统啲啊，即系中国人。傳統啲嘅乾果，譬如龍眼肉啊、紅棗啊、杞子啊，咁呢啲我哋就咁空口食啊，或者我嚟煲湯啊、煮餸啊，都係一啲健康啲嘅中式嘅乾果啦。咁另外仲有雪耳啦、送冬菇啦，甚至乎我哋近年好興嘅，即係好多人都送嘅就啲果仁啦，因為果仁係我哋近年嚟經常推人，即係作為一個健康小食一個產品嚟嘅。咁所以因為買到啲無鹽嘅果仁送俾你嘅屋企人咧，都係比較健康啲嘅。 即係總之咧，係如果你尤其是送俾長輩嘅咧，你係一啲天然啲嘅嘢好。 是啊，会啊，天然啦，我哋话完整嘅食物啦，咁另外甚至乎送下啲黑朱古力咧，都系对健康有帮助嘅。 系，咁啊几好啊，中意食朱古力都觉得都可以喎、啊、吓，因为听朱古力都系好似开 心啊嘛。唔系啊，我觉得即系好多人话朱古力唔健康，但其实朱古力如果你拣啲优质嘅朱古力咧，甚至乎个可可含量系相对比较高嘅时候咧、其实食完之后一来开心啦，咁二来都系啲抗氧化物啦，对个心脏都好嘅。咁所以咧拣选礼物嘅时候咧，就俾啲心思啦，即系唔好求求其其即係買啲唔健康嘅曲奇餅啊，或者可能即係好例牌地，譬如嗰啲其他嘅糖啊，諸如此類啊，咁可能有啲擺得嘅，甚至乎個營養上係比較豐富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優質嘅禮物，可以送俾你屋企人嘅。 好啦，嗱，下個禮拜咧，我哋再見面嘅時候咧，就係年三十晚啦。年三十晚咧，通常啲人係食團年飯嘅。 係啊， 盤菜都好多人食 嘅 而家。 係啊，今年應該會好多人去 order 盤菜，因為即係一來唔出得街食啦，咁二來有機會就係會喺屋企食啊咁樣啦。咁盤菜都係有技巧，即系点样健康地食嘅。 好，我哋下个礼拜就讲盘菜吓。 OK， 咁下个星期年三十晚见林思维啦吓。 OK， 拜拜， 拜拜。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声响彻凌霄殿。 咁有氣氛嘅贺年歌曲咧，一路咧就系呢几日咧都听过不绝噶啦吓。一年一次听咧，又好意头啊，真系几好听噶吓。郑少秋、汪明荃耳熟能详，欢乐连连。 我向大家恭祝一句，福星永伴随。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岁岁乐连连。 身体健康，披肩南山秀， 年年岁岁青春住，永远福寿存， 千载百世共欢庆， 千载百世共欢宴， 年年欢庆。 神爽利，钱佩兴。 早晨，大家好，我是谭妹。每一朝早起身咧，我刷完牙之后咧，都会立即食一个苹果噶。大家都识讲啦，日日一苹果啊，医生远离我啊。咁咧，其实我自己都信奉咗呢样嘢咧，好耐噶啦。咁就我维持咗呢个习惯咧，年几两年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每一日食咗个苹果之后咧，我无论系皮肤上面啊，又或者系喺畅通嗰方面咧，都系有好大嘅改善嘅。咁同埋咧，我都会觉得每日咧，最起码呢一个时候你食咗一个生果嘅话咧，咁你之后食其他嘢，你都会觉得啊，都稍微少少 balance 啲啊。咁同埋咧，如果系放假嘅时候咧，我早上除咗食苹果之外咧，咁亦都系会专登去食一个营养均衡嘅早餐啦。因为有时平时做嘢咧，真系会食唔到早餐噶嘛。咁所以咧，放假嘅时候都俾自己嘅身体咧，以一个正常嘅生活咧去过一下，咁样就会可以啊喺呢一个假期里面咧 refresh 一下自己啊。咁喺度咧，祝大家清晨爽利啊！ 好啦嘛，今日星期四啦，我要到下个星期一朝早清晨上嚟再见你。不过喺星期日嘅晏昼四点到五点，喺第一台咧就有我得你都得，曾凡光、李灿明同埋我一齐主持，到时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